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同阿女相处最开心的事，不是阿女氹你，是啲女取笑你。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忽然之间佢哋话：耶耶，爸爸爸爸爸爸呢部戏爸爸写的，啊嗱，你睇唔怪之得啦，佢自己都唔敢睇，即刻转台啊！啊，虽然喺度取笑紧你，但系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嘅父亲节。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6月15日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是陆宇光，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随着呢就是港铁屯马线啊，今个月月尾即是6月27日呢就将会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呢早前都向各个嘅区议会啦，就包括系九龙城区议会啊、黄大仙区议会咁样呢就发放一啲嘅文件。咁啊，讲到话呢就配合屯马线嘅全面开通呢，就会有一啲嘅交通嘅调整计划啊。咁当中一啲嘅专营巴士线同埋专营小巴线呢，可能咧会受到影响啊。咁其实都有一啲嘅服务系提升嘅，譬如话系呢个专线小巴25号 A 咧就会系调整路线啦，同埋增加至到全日服务啦。咁但系咧有啲一啲嘅巴士线同小巴线，可能咧将来咧就会同呢个嘅屯马线嘅一啲路线咧系重叠啊。咁即系包括系讲紧而家即系即将开通嘅一啲，譬如系呢个嘅宋皇台站、土瓜湾站、何文田站至到红磡呢一段路咧。咁可能咧有一啲嘅专线小巴同埋小巴线咧，咁可能系呢个系同而家呢个嘅铁路线咧系重叠噶。咁嚟紧咧，运输署就作出一个建议，就话取消4条嘅九巴线。咁包括咧就系九巴嘅11号啦，就讲紧系钻石山来往九龙站啦。另外就系85号 B， 咁啊讲紧秦石来往九龙城码头噶。仲有咧就系85号 S 啊，讲紧系耀安来往呢个红磡红联道，同埋咧就系286 M 啊，就系讲紧马鞍山市中心来往呢个钻石山站嘅。咁呢啲嘅路线咧，咁啊正运输署咧就建议会取消啦。咁啊讲到话咧就不过而家咧都仲系一个建议啦吓，咁都话咧就系会喺呢个屯马线全面开通之后咧，就密切监察呢个各个嘅公共交通服务嘅运作情况啦。咁亦都话会喺屯马线开通之后6个月，先至会咧系实施呢啲取消九巴路线嘅一啲计划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啲嘅小巴啦，專營小巴啦，咁都擔心咧，咁喺屯馬線全面開通之後咧，咁佢哋嘅一啲服務啊、生意啊，可能會即係客量係大減，即係50%咁多噶，咁都有啲擔心噶。咁會唔會話令到呢啲嘅專營小巴線啊，咁可能係冇辦法再運作落去咧咁？ 咁好啦，各位听众啊，唔知道有冇都系住喺呢一区嘅一啲听众啦吓。咁大家如果听到屯马线开通，咁当然啦，咁就喺铁路上面咧就系有一个嘅选择啦。咁啊，东至乌溪沙，西至屯门咧，就有一条线过嘅一个铁路路线可以去选择啦。咁啊，同时间咧，头先都讲啦，一啲嘅巴士线啦、小巴线啦，可能会受到影响噶，甚至系取消噶。大家会唔会话都觉得可能系取消呢啲巴士线会造成唔方便呢？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有咩嘅意见呢？喺呢一区嘅住客咧，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转头咧都会请一啲唔同嘅交通工具嘅营运商啦，同埋区议员咧，同我哋讨论下呢个话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讲埋 Lady Windermere's Fan 嘅最后一集啦。温夫人嘅 scene 有两个句子，萧叔叔同大家分享嘅。Number one 就系 I can resist anything。Accept temptation. Oscar Wilde 的其中一句名言呢，就是来自这个戏剧的了。我可以抵抗世上任何很强的力量， OK? 但是除了是 temptation， 除了呢世间上的任何诱惑。那其实这句是一句懒搞笑的句子，听一次。I can resist anything except temptation.他想扮到好似讲到啊，我是一个好有自制能力的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咧，其实他系完全咧系对任何世间上嘅所有诱惑咧都系无力抵抗嘅。好啦，第二句萧叔想同大家讲嘅句子咧就系、亦都几认同啊。萧叔佢话，又系 Lord Darlington， 佢话 Life is far too important a thing ever to talk seriously about。人生实在太重要啦。Life is far too important a thing ever to talk seriously about。 由于它这么重要，我们不应该这么认真去对待，这样才可以活得比较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一般儿童的语言能力由几时开始发展，家庭和环境因素，例如父母主动介入引导小朋友多属言语沟通，是不是可以事半功倍？万一发展迟缓，有什么补救措施呢？岑日飞同嘉宾黄俊文教授、蔡光伟教授一起讲儿童语言发展。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咧就系屯马线咧即将要全线开通啦。咁而运输署咧就建议咧就将要取消咧就系四条嘅九巴线啦。咁啊，大家有咩嘅意见咧？系多咗选择啊，还是系少咗选择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九巴传讯及公共事务部主管林子豪。林子豪你好。 你好，雷光。 系嗱，而家你都见到区议会嘅一啲文件啦，就运输署提交嘅，就系讲话要建议取消四条嘅九巴线啦，11号、85号 B、85号 S 同埋286M 啊。请问九巴同唔同意呢啲嘅建议啊？ 其实咧喺运输署早喺较早之前，即系屯马线第一、二期局部开通嘅时候咧，其实一直咧都系同我哋。有一啲嘅商討嘅，即係話，當呢一個嘅屯馬線開通咗之後咧，其實因為大家都預計到或者客量嘅即係啲估算咧，個模型估算咧，其實都知道係會有一扎嘅線咧係會受到影響，因為係重疊得太緊要啦咁樣。咁所以喺嗰陣時嗰個階段咧，就係而家講緊係年幾兩年前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嘅成個嘅工程都因為唔同嘅原因都延後咗啦。咁當時候呢就已經就係話啊，當 個屯馬線係開通之後咧，一啲受影響嘅線咧係有一個嘅個服務上面嘅調整係要點樣做嘅。咁當時候即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營運商啦，同埋政府啦，其實亦都同意咗，即係應該係就住依一啲路線咧係會點樣做嘅。咁而經過咗一段時間啦，因為大家都估唔到又有一啲譬如話啲剪鋼筋啊等等嘅風波，令到即係有所謂嘅即係逐步局部嘅開通依一樣嘢出現。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即係以往局部開通嘅時候咧，部分嘅線咧其實嗰個客量係已經影響咗㗎啦。咁所以去到今日，當然如果去到全面開通之後咧，我覺得我哋會覺得就係話既然嗰個影響咧就已經係浮現咗啦，亦都已經出現咗啦。咁所以嗰個相關嗰個路線嘅一啲調整咧，其實應該係盡快做添。 嗯，咁但係頭先即係話屯馬線開通之後咧，有一啲嘅巴士線同埋屯馬線可能會重疊。咁但係重疊幾多先至應該要去取消佢咧？因為譬如睇翻其中一條即係建議取消嘅路線就係十一號線咁樣啦。咁雖然話係某部分嘅路段啦，即係譬如啟德至到即係呢個嘅何文田咁都算係叫做重疊咗啊。咁但係譬如話土瓜灣嘅居民想去九龍站，咁就冇咗十一號巴士嗰個選擇噶咯喎。咁今日點算咧？ 明白嘅。其實咧喺以往都有一啲相關嘅經驗可以去即係去分享一下。譬如話因為有新嘅鐵路沿線去啟用咧，其實都有好多經驗。例如我哋記得之前嘅觀塘沿線啦，即係話去到何文田站同埋一個嘅黃埔站嗰條線，以及就再較早之前就係港島南線、南港島線嗰啲，其實咧即係當有一個新嘅鐵路網絡係落地嘅話咧，其實對於成個巴士嗰個嘅影響，其實佢唔係影響個別一啲完全重疊或者高度重疊嘅線，而係佢成個網絡嗰個嘅客量咧係扯走咗。咁所以咧你講得啱嘅，即係話去到當新嘅鐵路線落實之後咧，其實相關嘅巴士路線都應該點樣做咧？咁樣其實咧都有一個很客觀嘅一個嘅做法嘅，就唔係睇嗰啲線路，即係巴士線路同地鐵嘅線路有多大程度重疊，而係重疊之餘，佢嗰個實際嘅客量嘅影響有幾大。咁而實際客量影響幾大咧？咁其實一直以嚟咧，運輸署咧都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嘅，就係話嗰個服務嗰個嘅水平係幾時應該加班，幾時應該減班咧？其實係有一個指引嘅。咁所以喺依一個嘅屯馬線開通之後咧，其實我相信政府都會即係會睇得好緊啊，就係話落實咗之後嗰個嘅客量對每一條巴士線嗰個實際影響係幾多，咁去做一個相應嘅調整咯。即係所以可能係有啲唔知啊嚇，當可能好彩嘅話，重複得好緊要嘅線，但係大家都好支持九巴喎，咁然之後齊齊搭嗰條線咁樣，佢客量唔跌咁樣，咁其實可能佢就算係完全重疊，佢都可以唔使 cut 嘅。 哦，即系话而家虽然即系运输署就话喺屯马线开通之后六个月咧就实施呢、這个取消巴士线嘅一啲计划啦，咁、但系其实唔一定会真系取消嘅，因为咧都要睇下即系到时嗰个嘅客量咧系影响几多先至会作出最终决定，系咪咁嘅意思啊？ 冇错啦，冇错啦。咁但系当然啦，过去正如我刚才所讲咧，就系因为屯马线其实已经系过往系局部已经通咗车噶嘛。咁所以我哋都睇到有一個合理嘅預計，其實嚟緊嗰個客量咧係會好大受影響。咁而之前我知道政府即係因為呢啲做呢啲咁嘅工作咧，一定係以呢個數據為依歸。咁而我哋所理解亦都喺較早之前做過一啲嘅客量嘅分析同統計咧，會有大概有40條線咧，我哋會受到影響嘅。即係當佢越全面落實之後，咁而所以從我哋嘅角度就係話嗰個影響其實都相當大，因為我哋九巴其實都係營運緊大概400幾條路線。咁但係今次受影響已經40條路線係十分之一嘅路線。 係，想問下，即係你頭先都講咧，屯馬線局部通車咧，已經見到就係對九巴個客量嘅影響，講唔講得係已經影響咗幾多？咁同埋你哋估算全線通車之後會再影響幾多？其實係咪都有個估算喺度咧？ 我手头上冇一个好大嘅数，就系话啊，佢出咗之后系影响几多？因为大家知道喺佢部通车嘅期间咧，同时又发生紧就系一个好反复嘅疫情啊，香港。咁所以究竟当中有几多系因为屯马线而带嚟，几多系因为疫情咧？咁我哋冇办法有一个估计。咁而事实上就系我喺由去年嘅下半年开始啦，我哋睇到就系当疫情都辗转都叫做稳定翻落嚟，去到可能今年会个情况即系会更加好，除咗出现过第四波，咁我哋都睇到就系话嗰个客量咧都系会持续即系都上唔翻去以前咁样，咁所以因为个线路涉及得多嘅，咁变咗我未必可以有一个一粒数可以俾到大家，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即系我哋会即系好肯定嘅就系话嚟紧屯马线全面通车之后咧，都要睇一睇嗰个实际嘅特别，大家好关注嗰四条线，政府建议系会 cut 嗰四条线。嗰、那個情況會係點樣？咁然之後會做一個決定咯。 或者咁講啦，咁其實有冇一個嘅底線，就係譬如話嗰個客量影響到乜嘢嘅程度，即係跌到得翻幾多成，咁先至對於呢個巴士線嘅運作係已經係唔能夠可以有效咁運作，係需要取消咧？有冇可以同公眾講嘅咧？ 有嘅嗱，依、這個都係基於政府一直沿用嘅一個叫做即係改善同埋減少巴士服務嘅指引，佢有一個都相當清晰嘅指引嘅，即係譬如話我講下就係話。如果喺一條線個別嘅路線，佢喺最繁忙嘅半個鐘頭裏面個載客量係超過 100%， 又或以及就係喺嗰一個鐘頭裏面嘅載客率係達到 85%， 咁咧就要加班啦。咁依個就係有啲加班嘅指引，譬如話取消嘅指引就係話，如果喺佢最唔頻密嗰段嘅路線嘅時間裏面個使用量。都系少过 50% 喺个30分钟里面咁样，咁呢就要合并或者要取消啦。即系有好多千差万别，有好多一啲嘅好明确嘅指引嘅，譬如话点样就要缩减班次啊，点样要取消啊，咁样系有晒咁嘅指引喺度嘅。 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取消一啲巴士线咧，咁始终会有一啲路段嘅乘客咧会受到影响嘅。头先举嘅例子就系即系11号啦，吓，即系譬如土瓜湾或者何文田嘅居民咧，咁要去到九龙站，又或者系沿路嘅伊利沙伯医院，咁有啲嘅区员都讲伊利沙伯医院咁。咁如果取消咗11号咧，咁佢哋就冇办法好直接方便咁去到呢啲地方啦。其实九巴会唔会都同运输署倾啊？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替补路线啊？咁去到商议，即系就算系冇咗11号，都可能有其他路线系帮到呢啲嘅居民咧。 分享少少嘅经验啦。我记得喺大概两三年前，关于个观塘沿线嘅时候咧，其实同样嘅都系讲紧 QE 即系讲伊丽莎白医院嗰个问题。有一啲嘅路线有一条叫做212，后来取消咗嘅。亦都係因為嗰個觀塘沿線嘅開通，亦都係有一個地區嘅聲音，就話啊，有啲居民就係要喺嗰個嘅伊麗莎白醫院度睇病喎，咁樣，咁所以咧就本來咧就唔止係取消212呢條線嘅，另外有一啲線，譬如叫我記得係叫 30X 咁樣，咁都有一個服務上面嘅調整。咁喺嗰個調整之後咧，就係結果就係 30X 佢做一個即係冇乜點喐佢。咁喺結果我哋都觀察翻就係當有咗一個鐵路服務之後咧。咁會唔會有好多人都要去依一個伊麗莎白醫院，即係用嗰個 30X 呢條巴士線去用咧？咁樣咁數據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就唔係最初嗰個嘅估算咁多嘅咁樣咯。咁而永遠都係噶啦，即係當有唔同嘅鐵路服務係落實咗之後，咁因為即係都不得不承認，即係香港嘅鐵路服務其實都相當之高質素，係咪？佢即係時間上佢係有得預算，佢會比較快等等。咁所以變咗咧，當我哋嘅乘客係個客量

你自己呢，你自己会不会都有啲嘅例子或者係意见可以分享？ 通常呢就喺喺呢个嘉围村对开嗰啲巴士站，咁呢就搭过去红苹果嗰边，跟住呢就搭返转头嘅，因为呢係即係买餸㗎嘛，一来一回㗎嘛。咁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餸啊，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啦。 好啊，多谢晒吴女士嘅电话吓，多谢你。咁啊，大家如果系有住喺呢一区啊，土瓜湾啊，或者系何文田啊、宋皇台附近嗰啲听众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吓，会唔会影响到你哋咧？跟住有黄女士喺度，黄女士你好， 系你好， 啊，请讲啊。 啊，冇，我咧系一个残疾人士嚟嘅，坐轮椅嘅， 系 有好多时咧，虽然坐地铁系方便。但問題有很多地鐵站我們是上落不到的，第一咁樣，第二我們就算上落到呢，我去目的地的話呢，譬如我那個站落走得到落咗啦，或者土瓜灣，我在土瓜灣，我而家就未知那個站是哪個位置啦，但我要去碼頭角度的，咁那個地鐵站是不是在碼頭角度呢？如果唔係嘅話，我就要行翻兩個站至三個站，先至去到我目的地。 嗯，好啊，好啊。 變咗比較麻煩咗，好似仲有個成日要翻超醫睇醫生啊，覆診噶。如果我轉咗11號嘅話咧，我就坐唔到的士嘅。 OK， 明白。 我要叫嗰啲傷殘巴。雙層巴好貴㗎，一次要80多蚊㗎，我坐個巴士先係2蚊㗎咋。係， 好啊。 有邊樣著數啊？即係我希望佢哋要考慮一下我哋呢個殘疾人士嘅需要。 好啊， 咁樣。 好啊，多謝曬黃女士嘅電話嚇，咁都講到一啲嘅街坊嘅心聲啦。咁啊，各位聽眾都歡迎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個嘅小巴嘅營運商啊，就係金時有限公司啊，佢哋嘅車務營運總監陳志輝啊，陳志輝你好。 系、hey, 主持你好， 系睇翻资料，你哋都有经营咧，就系小巴嘅26号线啦，就来往呢个土瓜湾至九龙站啦，同埋2号线就系黄埔来往又一城噶。咁啊，而家屯马线如果系全线开通嘅话，对你哋嘅营运有啲咩影响啊？ 首先想讲翻就系26线啦，由土瓜湾去九龙站嗰条线啦。如果屯马线一开，我哋保守估计就应该会生意跌大概7-8成嘅。因为佢呢条屯马线系完完全全咁 overlap 晒我条26线咁样行嘅，咁跟住另外一条图黄埔去有一城，我度嘅生意啊大概都系会跌50%到啦，呢、這个就 咁就对你哋个生意啊营运啊会有几大影响咧？会唔会真系做唔住咧？ 呢、這个系好大影响嘅，尤其是呢个之前加上疫情啊，同埋所有种种因素之下。都已經捱得好辛苦噶啦，其實都已經咁，加上屯馬線開通，真係呢、這個係會係好辛苦嘅，都會。 咁其實而家個狀況係點咧？會唔會話真係有一個被取消呢個小巴線嘅危機咧？還是係即係有冇同運輸署去傾過呢啲方面嘅問題咧？ 同運輸署嗰度，我哋係有揾過佢開過一次會嘅，蘇花都係。就係、是、呢個九龍城區其實唔係得我一條線係受影響嘅，我哋都揾過同區起碼3-4條嘅 operator 都上過去同佢傾過。咁其實我哋都同佢講過嘅嘢就係話，盡可能都係可以重組到啲路線就最好啦。但係就唔係講區內重組咯，因為其實區內重組呢樣嘢係根本唔可行嘅。因為其實我區內重組，我隔離已經係另一條受影響嘅線路行緊。所以其實我點樣重組都係冇用嘅。我哋想做嗰啲嘢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喺啲新嘅開發區嗰度可以幫我哋帶到入去。即係舉個例，好似啟德啊咁樣，其實啟德喺土瓜灣隔離嘅啫嘛，都係。咁如果可以重組到我哋帶到我哋入去嘅，咁會有翻新嘅客源幫到我哋手咯，就係。 係，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譬如受影響嗰啲嘅路線咧，咁其實係用緊幾多資源啊？即係譬如你哋有幾多車係行緊一條路線啦，咁同埋有幾多司機啊？咁如果真係即係取消咗或者係受到影響嘅時候，即係嗰個嘅資源會點樣算啊？會唔會話需要裁即係要係裁減一啲司機啊咁樣咧？ 如果以呢個26线為例啦，我而家行緊21架車嘅，咁如果開通咗之後，如果個生意真係跌成7-8成嘅話， 咁我相信都會大概要減大翻7-8架車到，咁減咗車嚟就一定會有司機嘅流失噶啦，一定會。咁所以喺服務上亦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嘅，咁呢個一定係咁樣嘅。咁至於有一成嗰條線咧，咁大概我諗都係減要4-5部車咯。咁一樣啦，如果你減得車嚟，咁都會係要裁員嘅，佢即係難聽都要裁員嘅，都係要。 其实你哋譬如头先讲咧，呢个26号线咧系来往土瓜湾至九龙站啦。咁其实都同我头先提到话九巴11号线咧都相似嘅，即系嗰个路线吓。咁会唔会话都系有好多嘅市民啦，会系即系都好靠呢条嘅路线去到去某一啲嘅地方啊？你哋自己观察系点啊？ 其实我都有睇到，即系运输署建议系取消11号。咁其實我都心諗，點解佢唔建議取消埋26线呢？咁但係如果佢取消咗26线之後，咁我哋啲車可以點樣呢？即巴士就話可以去調配去到其他有需求嘅路線，咁但係小巴唔得噶嘛。我哋26线啲小啲車就一定要行翻26线入邊。咁如果多出嚟嘅資源就只能夠就係晾咗個車喺度。咁同埋即係我一減車，我相信對市民嘅影響都係好大嘅。咁所以呢樣嘢我都要諗，同運輸署都要諗嘅辦法，可以點樣即係幫翻我哋啦，或者幫翻當區嘅居民啦，都係要。 有冇同運輸署傾下？真係譬如呢啲有啲嘅替補啊，或者係一啲路線咧，係可以俾翻一啲受影響嘅居民咧咁。 依、這個其實我哋同運輸署都係真係真真正正都係傾過一次，開過一次會。但系都系冇傾過任何方案嘅，未有任何方案出到嚟嘅。即系你都見到佢對外公布嘅，只有一條25A 係落實咗，係屯馬線影響之下，即系嘅係有啲方案啦。但系其他係冇嘅都，所以我相信係要等到屯馬線真真正正開咗之後，運輸署就會睇翻我哋究竟受到幾大影響，佢先會去做出呢、這個。就睇有咩方案帮到大家咯，应该都系。 即系运输署都同你哋讲过话，系等屯马线通晒车，一段时间先至去决定你哋专线小巴嘅一啲情况，系咪咧？ 系啦，呢、這个佢可系有咁样讲过嘅，因为始终即系唔同巴士，我先听翻你哋啊巴士嗰个林生都讲嘛，其实佢喺第一、第二期开通嘅时候已经同佢哋倾紧，但系我哋小巴系冇嘅，其实真系冇倾过任何嘢嘅。 可唔可以講下近年嗰啲嘅營運情況啊？因為即都始終都經歷過疫情啦嚇，咁啊同埋而家又有呢個屯馬線嘅競爭啦，咁其實小巴你哋呢啲嘅專線小巴線嘅營運情況係點樣嘅咧？ 其實而家我哋綠色專線小巴嘅營運情況其實都係好困難嘅，因為呢個政府而家根本上係傾斜咗一個鐵路政策度，好多嘢都係即係好難生存嘅綠色小巴。呢、這個即係加上疫情之前咧，我哋生意啊真係跌到翻一半嘅啫。咁但係我哋都要維持呢個服務，咁所以我哋係基本上係蝕住嚟做嘅。就算呢幾年又難請人又難啦，跟住交路面交通啦，所以即係好多嘢加埋都係好困難咯，都係。 好啊，咁即系所以都希望重组以外咧，就可以睇下会唔会有啲其他嘅新发展区嘅一啲路线咧，就可以俾翻你哋业界去到营运啦，系咪啊？吓， 系啊，同埋其实我想就系睇下个政策上，小巴上嘅政策可能都需要改变一下咯。因为其实而家个政策都系维持10年、20年前嘅政策，依根本就冇变过嘅。如果要救小巴业嘅话，其实我谂系应该大方向系个小巴政策需要更改一下咯。即系例如好似。呢、這個而家運輸署仲沿用緊呢個紅轉綠呢個政策，其實呢個我覺得已經係過時嘅政策嚟噶。紅轉綠即係紅色小巴轉到綠色小巴，因為根本就綠色小巴已經唔夠做嘅時候，冇嗰個空間去俾個接納到紅色嘅小巴嘅。咁其實佢哋可以諗下有冇方法其他方法去救到啲小巴，例如開始開放禁區啊，即係等於大嶼山呢個咁大個地方，點解會冇小巴入到去嘅咧？咁其實如果救到，出面啲紅色嘅小巴嘅時候，咁自然我哋綠色小巴亦都有出路，因為好似而家啲多餘嘅資源咁樣，我係冇出路嘅已經。因為例如我話，如果我減7-8架車，我真係減咗出嚟就真係擺喺條街度嘅啫，我唔係能夠可以話去睇啲線路，因為根本上就冇出路。但係如果可以救活翻出面紅色嘅小巴，即係去到多啲地方嘅話，咁我減出嚟嘅車都可以去到真嘅新嘅出路啊！所以其實我覺得運輸署或者 呢個局嗰度要諗諗係咪要改變一下政策咯。 OK， 好啊，多謝曬陳志輝啊，咁佢就係金時有限公司嘅車務營運總監啊，咁就經營咧呢個係呢個嘅土瓜灣啦，就係、是、來往九龍站嘅26號線嘅一個專線小巴嘅營運商嚟噶。電話18723111。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6月15号朝早十点， 窄度格的宣传容易花多眼乱，消费者切勿只因眼前的价钱或者优惠就闯出预订。 消委会收到有关窄度格的投诉，包括实际房间环境和宣传不符。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副主席雷永昌 确定订单前必须想清楚查询细节，小心核对入住日期、价格、房间的类型。 11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日前指推进一国两制必须坚持和维护共产党领导，亦都必须不断完善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等等的讲话，是不是向特区政府施压？ 我完全不觉得骆主任呢是藉着他当日的番讲话是施压，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呢都是有一些的前设或者有些工作是需要做的。这个就是包括要继续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第二呢，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相关的制度。第三呢，是需要积极推动香港融入发展大局。 警方表示，今年头五个月整体毒品案件超过1400宗，比起去年同期上升大约75%。行动中主要检获大麻、氯胺酮以及可卡因。毒品调查科处理总警司吴永思： 疫情令到青少年可能都就算要翻学咧，都系近期嘅事。好多年青人咧吸毒咧都喺朋友或者同学屋企，咁可能佢哋多咗机会去其他同学屋企咧去做，佢哋觉得好玩，但系咧其实系一个吸毒系一个罪行嚟嘅。 今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是连续第8日本地零确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就係港鐵屯馬線通車，全線通車之後咧，咁運輸署就建議咧就會取消4條嘅九巴路線啦，亦都會咧係一啲嘅專線小巴嘅服務咧，亦都可能會有所調整嘅。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九龍城區議員啦，亦都係九龍城區議會嘅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委員黎廣偉。黎廣偉你好， 大家好，係主持好。 你對於即係而家運輸署係提出話取消一啲嘅巴士線啊，重整調整一啲嘅小巴巴士服務，你有咩睇法呢？ 首先就其實佢依家即係未通車啦，就已經大刀闊斧咁樣就話要 cut 4條嘅巴士線咧，其實我哋就非常之反對嘅。咁另外就除咗4條取消嘅班次，仲有一啲係減班啦，咁。即係譬如5C 啊、15號啊等等，其實都係好影響居民嘅生活嘅。咁我以11號做例子啦，咁佢11號就係由鑽石山站來往九龍站啦。咁佢就原因就係話同呢個屯馬線就路線完全重疊，咁所以就要 cut 啦咁樣。咁但係其實睇翻咧個票價咧，其實如果搭屯馬線嘅話，由鑽石山去佐敦咧，其實係要8.7嘅。咁但係如果搭11號呢，其實只係5.4嘅啫，而家個票價。咁而且呢架11號巴士呢，而家每日平均嘅載客量呢都有17000人次嘅。咁所以其實我就即係好唔明白點解要即係取消呢條巴士線囉。咁同埋即係你取消咗，咁你焗人哋搭去即係搭車嗰陣時候都係要搭貴啲嘅。咁所以就冇，而且又冇咗一個選擇俾街坊。咁其實就即系街坊都好反对呢样嘢。 嗱，头先我都有即系去到同大家讨论咗呢个九巴十一号线嘅一啲路线啦。咁其他即系受影响嘅路线，其实即系有冇一啲好即系宝珍贵嘅一啲价值啊？俾对居民嚟讲，居民嚟讲好重要嘅一啲价值咧，就系想系保留翻嘅咧。 11號就即係有一個價值，就係去可以去到即係 QE 啦，伊麗莎白醫院啦，咁唔使轉車啦。即係如果屯馬線就係轉車嘅，咁而其他方面咧就係85B 啦，就咁就依個就乘客量就冇11號咁高嘅。咁但係我哋會要求就係、是，如果你取消嘅話，會唔會係即係安排到一啲特別嘅班次喺早上嘅？因為其實都有反映就係話。有啲街坊係去即係九龍塘浸會醫院、浸會大學嗰度翻工嘅，咁搭頭班車咧，即係85號嘅取代路線咧，其實頭班車都係去即係都係會遲到嘅，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即係你取消咗呢條，你都可以安排到另外一啲即係譬如繁忙時段嘅班次啊，又或者係交代翻你抽調咗嘅巴士係你會安排喺邊度會加車，邊度會增加到一啲地面點對點嘅服務啊等等咯。咁另外小巴方面呢，其實 27M 啊 ,28M 啊來往旺角至土瓜灣呢個都係會好受影響嘅。咁其實營辦商都估計呢可能會減少四成客量嘅。咁所以呢個方面其實運輸署要同小巴公司去傾點樣重組嗰條路線囉。咁而到目前為止我哋睇嗰份文件啦都未有提及呢樣嘢嘅。係啊。 嗯，我知道区议会都即将会讨论咧，即相关嘅项目嘅、哦。咁其实会唔会话到时都有啲可以同即官员去到表达翻呢啲居民意见嘅啲机会咧？ 会啊，嚟紧星期四就系开我哋九龙城区嘅交通及运输委员会啦。咁咁我估佢个官方答案一定系咧，佢就系会开通咗之后嘅六个月咧，睇足晒数据，先至去决定会唔会有调整啦，或者取消啦。咁呢、這个都系我哋嘅要求嚟嘅，即系如果你要取消或者系减班咧，都系建基于一啲数据嘅支持咯，而唔系未开通你就已经讲定先就系话你会取消噶啦咁样。而实际上咧，其实喺开通之前啦，即系6月7号啦，其实11号巴士啊、5号巴士啊已经系减咗班噶啦，而之前系冇咨询过我哋区议会嘅。咁其实呢样嘢都系非常之不满咯。咁喺会上我哋都会反映翻呢样嘢咯。 咁其实即系而家咧就运输署都讲到话有一个嘅指标啦，咁就讲话如果一啲嘅路线啊嗰个使用量系低过一定嘅数量嘅时候咧，咁就会启动一个机制去对取消或者系同其他路线合并啦。咁如果到时啊，即系呢个屯马线通车之后，呢啲路线嘅客量真系跌到落一个要取消嘅水平，到时其实就仲有啲乜嘢可以做，或者有咩嘅意见可以向运输署去表达，去到即系讲翻呢啲地区居民嘅一啲要求咧？ 系嘅，即系我哋都明白，即系路线开通咧，铁路开通系会减少咗一啲巴士客量嘅。咁但系我哋都系希望建基于数据啦，同埋佢嗰个客观标准啦。即系好似十一号咁，而家佢显示嘅数据就系最繁忙嘅半个小时系72% 載客率嘅，咁其實係未達到佢標準嘅，佢標準係要最繁忙嗰一個鐘要低過 50% 咧，先至可以取消嘅。咁我哋即係除咗九巴啦，或者運輸署嘅數據啦，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喺區議會度咧可以運用到我哋一撥款，係可以做到一啲交通評估研究嘅。咁而呢樣嘢其實已經通過咗㗎啦，區議會。而其實而家問題就係唔知點解係 hold 住咗喺民政事務署啦，或者係總署嗰度。咁就遲遲都未推展，咁我哋係希望可以用到呢啲交通評估嘅數據嚟去即係同運輸署啦去傾啦，去拗啦，究竟係嗰啲需求係仲有冇喺度囉。咁但係奈何我哋依家區議會就 hold 住咗，就冇得做呢樣研究，咁都唔知幾時先有做。 嗯，好啊，唔該曬黎廣偉啊，多謝你啊。 好啊， 黎广伟咧就系九龙城区议员嚟噶，咁大家有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有听众郑女士喺度，郑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啊。 咁嘅我就想反映一下嗰十七号嘅巴士线，咁样咧，如果取消咗咧，咁我有屋企人咧就系喺超市翻工嘅，咁朝头早咧就要搭俾5:30第一班车翻工噶。咁如果取消咗咧，咁因为我哋附近嗰度系冇地铁站啊、港铁站嗰啲噶，咁同埋咁早咧好难有车搭到咯吓。咁同埋加上我哋嗰度附近咧，东头村啊、新蒲岗区呢边咧。仲有黄大仙區嗰邊咧，有好多長者都要去超醫嗰度覆診嘅，即係如果你哋要去搭地鐵咧，係 好唔方便，因為啲長者有時好怕搭嗰啲電梯上啊，同埋又要去轉車站咧，佢哋有好多唔係好識轉噶嘛。咁如果你巴士線，你十一號一搭搭到去嗰個站落車，咁佢哋自己行過去，佢哋就會認到路咯。 嗯，對於 個取消呢條巴士線， 其實對於而家即係屯馬線即將通車啦，你哋有咩嘅感覺啊？ 我感覺即係你應該俾人哋多啲選擇啊嘛，因為唔係咁多人係會搭嗰個屯馬線啊嘛。你順路嘅佢就會搭啫，如果唔順路嘅都唔會話特登左轉車右轉車轉去嗰個屯馬線嗰度搭咯。我覺得係咯、 嗯。有啲即係有啲嘅譬如官方嘅建議都建議即係搭車去到柯士甸站咁樣，咁會唔會都考慮呢個方法啊？咁樣或者佐敦站咁樣。 因為我哋嗰度咧冇地鐵站噶、新蒲崗同埋東頭村 okay, 要轉去黃大仙噶，羅富一係轉石山。咁、我哋咧即係咁早咧冇啲話即係專線小巴咧可以開車去到地鐵站俾我哋搭咯。 OK， 好啊，多謝曬阿鄭女士啊，咁都聽到呢度先，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石潭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跟住天马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龙盘苑。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好啦，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0.91元冇起跌，中国平安79.7跌个二，友邦保险93.95跌1.65，吉利汽车23.1升1.05，药明生物121元跌3.8。五大升幅股份：道和环球、优创金融、景联集团、希曼眼科、红岸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浙江联合投资、酷令、深豪集团、澳全思维控股、百利特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3，日元110.0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港金收报17,240元，比上日收市跌2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65.32美元，卖出价1,866.04美元。港汇指数100.35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嘅消息，咁就喺青衣北桥，即系清泉桥。清泉桥去青衣方向，跟住桥面中间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就去到过咗海滨花园噶啦。咁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泉桥去青衣方向，喺桥面嘅慢线啦，有坏车，龙尾就过咗海滨花园。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较早时啦，出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拖走咗噶啦，车龙就一路消散紧，比较多车啲啦。龙尾去到近新田围村，而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啦，就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德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接近新楼街，

才可以攞得翻咧呢啲人士嘅，即系譬如公司董事啊、秘书啊嘅通常住址，同埋咧就系完整嘅身份证号码嘅咁。咁政府就话咧就建议咧就会分阶段咁去落实呢个嘅新嘅查察安排啦。咁其实有啲人都形容为已经系收紧咗呢个查察嘅安排啦，即系多咗咧去保障呢啲公司董事嘅私隐啊咁。咁嚟紧咧就系、是、都俾咗呢个建议咧就提出咗之后咧。咁社會上都好多討論啦，咁都講到話啊，其實指名人士嗰度咧，就好似咧就係保障得唔夠喎，因為咧即係頭先講啦，指名人士將來咧可以攞得曬公司嘅董事嘅完整嘅身份證號碼，咁但係咧只係得部分人啫，即係譬如話係一啲嘅譬如清盤人啊、破產案受託人啊、公職人員啊、公共機構啊等等。一啲相關嘅人士咧，先至叫做指名人士。咁但好多人就提出就話啊，其實咧而家好多商業嘅社會嘅運作咧嚇，好多嘅生意來往啊，可能咧都需要咧就係做一個查察嘅動作啦，係去到攞翻咧就對方嘅一啲完整嘅身份證號碼同埋住址嘅喎。咁於是咧就去到近期咧，咁就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咧，咁就係星期六嘅時候發表咗一篇網誌啦。咁啊提出咧就幾個一啲關於新嘅查察安排嘅一啲優化嘅建議。咁包括咧就係指明人士啦，可以多啲啦，不如咁啊計劃咧就將執業會計師啦、律師啦、銀行啦，同埋一啲嘅受到條例規管嘅金融機構啦，咁就係納入為指名人士，咁佢哋咧都可以攞翻曬公司董事嘅完整嘅身份證號碼同埋常用住址啦，咁另外咧，以前都有一啲嘅人士咧擔心，哇，其實咧你唔係顯示曬全個嘅身份證號碼俾一啲查察人士去睇，會唔會出現一啲？即同名同姓嚇，而又係身份證非常之相似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而家咧就許正宇咧又提出一個新嘅一個安排啦，咁就話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就會係顯示多一個號碼啦嚇，又或者係如果係同名身份證又同嘅話咧，就顯示埋即係譬如佢可能係佢有埋英文名啊，咁都顯示埋出嚟嘅，咁大家可以認出咧即係邊個打邊個啦咁。咁另外咧亦都俾咧一啲人咧查察嘅時候咧可以查埋一個人出任多間公司董事嘅一啲情況啦咁。咁好啦，阿黄鹤明，不如都同你倾下先。首先就将咧呢个嘅指名人士嘅范围就纳入埋咧，就系律师啊等啊会计师啊等等。咁你都系一位律师啦，点样睇呢个安排呢？ 咁因为的而且确，我哋工作方面或者会计师都系啦，好多时要做一啲所谓尽职审查，即系去审查究竟呢一个人或者呢个客人佢本身。佢嘅來歷，佢啲錢嘅來歷啊，個背景啊，各樣嘢，我哋都有個責任去查清楚嘅，特別去杜絕一啲，譬如洗黑錢之類。咁政府而家呢一個擴大指名人士，正正就證明咗有呢個需要啦。咁所以其實政府呢、這個即係叫做最尾願意或者叫亡羊補牢，去加大翻，包括埋呢個指名人士係應該嘅，其實應該係需要咁做嘅。咁但系問題呢個嘅指名人士嘅範圍咧，其實係應該要擴大啲咯。因為其實隨住而家有一世紀，好坦白講，好多嘅資訊都係透明化、公開化，政府反而調翻轉，就好多嘅資料話因為私隱嘅原因，反而就唔俾公眾去接觸。咁其實政府要解釋翻點解唔俾咧？譬如舉個例，住址其實點解咁緊要咧？譬如喺法律上嚟講。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需要一啲法庭文件咧，我哋系需要派送俾当事人或者被告一方嘅。咁如果你只系有个通讯地址，咁但系好多时呢个人根本有意系去回避你一啲嘅法律程序嘅话，你啲文件我经验上十居其九，你攞去通讯地址都系摸门钉嘅啫。咁如果你有个住址，咁我哋咪可以更加有效咁将呢一个法庭文件系。真係親手俾到相關人士，就唔會有個藉口俾佢話我收唔到文件諸如此類。咁所以如果政府話呢啲，我亦都睇唔到住址公佈對相關人士私隱有構成什麼嘅損害喎。咁所以政府如果冒然話而家呢啲所謂住址係唔公開得，咁佢有個責任解釋翻俾公眾聽點解呢啲。不嬲都系喺公众范围系可以获得嘅资讯，而家霎时间收紧咧，点样 呢啲嘅住址披露係會損害當事人嘅所謂私隱咧？呢個政府係有責任去交代。 嗯，首先咧就係睇翻許正宇局長咧，就係嗰篇網誌啦。咁佢都講到話，而家嗰個嘅安排咧，咁係就要平衡公眾獲取資料同埋咧就保障私人嘅需要，同時咧都係防範公司登記冊裡面嘅個人資料咧就被用作起底嘅濫用情況。咁所以佢都講到話，即係要保障個人資料啦，驚啲資料俾人濫用啦咁。咁頭先你講話，即係如果你睇，即係譬如睇唔到點解啲個人資料，譬如查冊嘅時候係查到，咁會係即係洩漏出去，即係冇即係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咁樣嘅洩漏嘅一個嘅風險喺度咧？咁其實查冊嘅人士唔係個個都話即係有啲嘅專業守則啊，去到即係規管噶嘛，又或者係就算有專業守則，可能有啲人真係會自己用啲個人資料去到做其他用途噶嘛，有冇咁嘅風險咧？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今次呢個嘅查冊安排咧。其实已经修例是已经是规定咗㗎啦，咁公司条例嘅修订呢就已经喺2012年嘅时候已经係修订咗。只不过呢係嗰个嘅查册安排呢一直係搁置咗八年呢都係唔实行。到而家呢政府话啊终于都实行啦，咁其实都係跟返呢个本身嘅修例嘅方向去到做返呢啲安排啫。 我諗佢其实最担心都係所谓起底。咁其实而家香港本身的法例都是如果有些被资料被所谓起底或者个资料觉得是有关的机构或者人士滥用的，他随时可以诉诸于法庭呢要求一个的禁制令啊去做一些的保护。咁所以其实有个法庭程序容许一些所谓被起底的人呢是诉诸一个的法律的保障。咁所以他说即担心起底那样东西呢，我觉得又不需要太过担心。调返转讲，其实我想他们最担心就是传媒会不会所以用这些资料去做一些调查。那这个就牵涉到喂传媒其实调回转他有个所谓第四权，他们去明查暗访，将一些资料一些社会的资料去抽丝剥茧，正正是因为他要发挥第四权这个监察的作用嘛。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叫起底呢？我不觉得这个起底。那你传媒是有的，而且佢有呢个调查嘅责任喺度，呢个唔系咩权添，呢个系一个责任嚟嘅，一个社会公众嘅责任，代表公众、代表市民去调查一啲社会嘅事件。大家记得，好似往时一啲选举、一啲嘅舞弊啊，咩恩屋十三姓，正正就透过传媒去调查先去发现得到噶嘛。 嗯，咁啊，黄学明讲紧嘅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呢段时间咧都有唔同嘅团体啊、界别咧喺度讨论，就系话希望佢哋自己个界别都成为咗咧就可以查得晒咧公司董事完整个人资料嘅一啲指名人士。不过咧就今次嘅就算许正宇局长而家呢个嘅修订咧，都仍然系未咧获纳入咧呢个嘅指名人士之中嘅。咁讲紧就系包括工会啦吓，同埋传媒界别啦。咁我哋嚟紧咧都不如都仲一讲下啦，好嘛？咁我哋都呼吁咧听紧节目嘅听众啊，咁如果对于今次嘅查册嘅安排有啲咩嘅讲法，有咩嘅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个工会嘅代表啦，就系工联会嘅理事长王国啊。王国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嗱，对于今次即系政府都冇将工会咧就系纳入去到咧系呢个查册嘅指名人士嘅范围之中啊，咁你哋有咩嘅睇法啊？ 我咧呢个对于呢个嘅决定咧，我哋非常之失望同埋难不能接受嘅，因为刚才你哋都讲咗啦，即系查册咧系我哋工会去帮工友争取权益嘅重要嘅手段嚟嘅，好多嘅饮食行业或者建造行业咧，都系通过查册咧，系成功帮到啲工友咧去争取佢哋应有嘅权益。另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嘅就话工会系同一般唔同嘅，就工会系严格咁受到个职工会条例嘅监管嘅。如果用呢啲资料唔系作为工会嘅用途嘅话咧，其实社会登记局咧系可以取消我哋工会嘅注册。其另一方面，如果真係濫用嘅話咧，而家法例咧都係有權去制裁呢啲濫用呢啲嘅私人嘅資料。我哋覺得喺勞工界嚟講，就係勞工界呢個係一個重要嘅手段。另外一方面，喺勞資審裁處嘅條例裏面咧，其實都賦予咗勞工界咧職工會咧係一個特別嘅權力嘅，就係職工會係可以代表工友咧去上去勞資審裁處嘅。我覺得勞資審裁處都有一個特別嘅安排俾工會嘅話， 我就睇唔到咧喺嗰個嘅查冊方面咧又冇被工會一個指名人士。呢一方面有啲感覺上，呢一個好似係淨係重視咗工商界嘅權益，對於勞工界嗰個維護工友權益方面咧重視得唔夠。因為我未都睇到優化措施裏面咧，佢係擴闊到金融同專業界別嘅，佢哋可以查冊，但我又睇唔到點解唔可以放寬到咧？勞工界可以查冊咯。 嗱，可唔可以講下咧？就其實呢個工人啊，係咩情況之下要進行薪冊，而佢哋又點解要進行呢個嘅查冊嘅咧？咁啊，對佢哋嚟講有幾咁重要查冊呢樣嘢？咁不如都請你講多少少。 兩個方面就係如果勞資糾紛嘅話，要通過勞工處去調停。如果調停唔到嘅話咧，僱員咧就要入禀勞資審裁處咧去進行一個司法嘅程序。如果佢入禀嘅話，咁啊要求僱員咧係要提供僱主嘅地址嘅。如果提供唔到嘅話，如果收唔到嘅話咧，就分分鐘就會話：咦，佢哋都冇收到呢啲嘅法庭嘅文件嘅話咧，可能就會逃避到嗰個嘅法律嗰種嘅程序。另一方面，我哋都知道好多嘅飲食或者係建築行業裏面咧，好多時候係會拉閘走人嘅。如果結束嘅話，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去查冊嘅話咧，揾唔到嗰個僱主嘅話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走咗佬嘅。所以呢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工會去幫工友爭取權益方面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手段嚟嘅。 咁但係新安排咧都可以俾你查到公司董事嘅通訊地址啊。咁以往有冇啲經驗就係，譬如通訊地址可唔可以成功揾到僱主嘅咧？ 如果通訊地址咧，就會有另一方面就係，可能佢未必話收得到。另一個就係佢因為結業嘅話，拉咗閘嘅話，可能佢用公司去做地址嘅話咧，佢收唔到咧，呢個都好難去跟得到嘅。所以我哋覺得，除咗通訊地址之外，咪住宅一通訊地址未必一定揾到，但係住宅咧基本就容易去揾到咯。咁呢個係一個區別。 咁所以另外就嗰個身份證號碼嗰個咧，佢如果有一個嘅即係有個限制嘅話，其實對嗰個程序係咪都有少少困難嘅？將來嚟講， 我覺得嗰個技術咧，我哋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就因為佢哋喺個微調裏面咧，係按照佢嘅安排咧都可以揾到。但係最關鍵咧就係工會就要有呢一個嘅權利。如果俾勞工處咧，我哋要擔心勞工處，你知道政府嘅運作裏面咧係好多好多程序、好多拖拉嘅話，我哋成日擔心會唔會拆過輕兵，所以呢一個咧係。一个我哋唔系好满意、唔系好接受嘅地方。 因为如果透过劳工处去俾你哋呢啲资料，就已经有时间嘅延喺度啦，亦都变咗可能变咗相关嘅雇主已经有时间可能调走晒啲资产啦，咁已经迟咗啦，系嘛？嗰、那个担心 系啊，你讲得啱。另外一个就系劳工处，佢系仲按照政府嘅运作里面咧，按照程序同我哋工会或者同我哋工友嚟讲，佢自己嘅权益咧最重视、最关心噶嘛，好特别上心。上心啲嘅，所以跟得嚟咧係比較貼啲。我哋成日會發覺政府做嘢裏面咧時間會好慢嘅，所以我哋成日講如果俾佢哋去運作嘅話，如果冇一個嚴格嘅要求咧，好多時候拖拖拉拉咧就會拆過輕兵嘅。 咁你哋會唔會打算試下同政府相關部門再傾下咧？因為你都知咧，特別飲食界可能疫情之後都可能唔知大家將來會唔會有一啲倒閉潮啊呢啲。欠薪啊嘅情形會唔會有增多啦？會唔會都希望同政府再試下再磋商，有冇得再讓步咁樣？ 我都覺得因為頭先你講嗰個問題，你哋擔心咧疫情裏面對於飲食啊或者零售啲比較大嘅衝擊咧，我哋之前特登約咗局長咧去反映我哋嘅問題，同埋咧我哋揾咗啲行業啲工會代表都講咗實際，用好多實際嘅例子咧。同局長去反映呢一個嘅查冊對工會變咗咁重要嘅，我哋都反映咗我哋嗰個嘅意見。但如果睇翻嚟呢個結果咧，我哋係唔滿意嘅，係唔接受嘅。所以我哋都諗緊譬如政府呢個即係拎去立法會嘅時候，我哋點樣處理咧？我哋都要慎重去考慮咯。另一方面喺裏面佢都講話要安排俾勞工處作為一個指定嘅發言代表嘅話咧，我哋都要。都仲要揾勞工處去了解一下佢嗰個做法係點樣。如果按照我哋都希望勞工處係應僱員嘅要求咧，係咪即時可以能夠做到嗰個嘅查冊咧？咁呢個我哋仲要去傾下啲細節嘅問題。 系，因为即系而家阿许正宇局长提出个修订咧，都系讲话，即系让咧劳工处嘅人员咧成为一个指定嘅人、指明嘅人士啦。咁即系话咧，劳工处嘅人员就可以咧查到咧就系公司董事嘅住址同埋完整嘅身份证号码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工会会唔会系即系需要要求或者依赖到劳工处嘅帮忙，先至可以进行到相关嘅查察工作咧？咁而即系呢个过程系咪真系顺利？系咪真系可以查得晒？即系帮得晒工会咧？呢个都系个问题系咪？ 系啊，因为以前嚟讲系工会或者我哋工友咧自己去查查，好少靠劳工处去查查嘅，因为佢可以查查咧，一般都系靠我哋自己嘅。咁啊，就呢个要睇下新安排里面会唔会话我哋讲我哋工会或者我哋啲工友入禀劳资审裁处嘅话，系咪劳工处就即时去配合我哋做嗰个查查嘅安排？因为查查其实都相当嘅方便嘅。如果咁样嘅时候，咁就会配合到我哋嘅工作。如果唔系，可能佢仲要研究先得唔得嘅时候咧，可能就会拖慢咗个时间，所以呢个我哋都要特别都要留意下嗰个新嘅安排之后，劳工处嗰个运作嗰个角色嘅问题。 嗯，好啊，唔该晒阿黄国啊，多谢你。 好，唔该晒。 黄国咧就系工联会嘅理事长嚟噶，咁啊黄鸿明都听到黄国头先讲啦，咁就系、是、即系呢啲劳资纠纷咧，咁好多时咧都真系需要一啲进行啲法律程序嘅时候咧，都要出动到查察呢个嘅工作噶。咁而咧头先佢都讲啦，即系如果系要到即系通知个雇主去到即系做嗰啲法律程序咧，咁都系需要佢哋对方嘅一啲住址資料啊，個人資料咁樣嘅，咁如果真係工會冇辦法或者工人冇辦法查到咧，就可能有啲唔方便 啊。係啊，特別頭先都有提過啦，因為疫情之後真係唔排除會唔會有新一輪嘅，譬如係飲食業啊、零售界嘅欠薪啊，甚至結業而需要追討欠薪嘅狀況出現咧。咁所以如果政府呢一方面係收緊，令到工會或者工人係唔能夠有效咁揾到僱主嘅下落，去做相關嘅法律程序咧，係一定會影響工人嘅權益。咁啊，當然啦，頭先都有提過嗱，我哋都知道工聯會其實都有幾席嘅議員喺立法會嘅。咁嚟緊，我唔知佢哋會唔會發揮到佢哋立法會、立法議員、立法會、立法會議員嗰個職能，去真係為勞工界打工仔爭翻啲權益啦，今次。 我哋的电话是1872311，咁啊听一次7点钟新闻先，翻嚟咧继续倾下。 几阵骤雨，最低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意外，较早前清泉桥去青衣方向桥中间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伊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亦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去九龙军营，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一直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路面的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道，是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提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是慢车，龙尾在彩虹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定富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大涌口路一段是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后少少近住加隆村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青龙头。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門。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精灵一点的沈达源。我这个问题少年间唔中都会得到一个重复的答案。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现在做了我明白，有时担子好重，有时我不太重要。亦都明白为什么母亲节餐饭硬是贵过父亲节。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学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黃學明喺度啊！ 你好， 黃學明啊！頭先我哋都講到話咧，就係關於政府提出嘅新嘅查冊安排啦。啊，咁啊，其實工會咧嚇，即係都一直咁爭取，話希望都成為一啲嘅指名人士啊，即係話可以喺查冊之中咧，係可以攞得曬公司董事嘅完整嘅個人資料啦，包括佢嘅身份證號碼啦，同埋住址啦等等。咁但係咧，就今次咧，就算係許正宇局長，即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咧，提出的新的修订呢，咁都仍然都是未将即工会人士呢就摆落去呢是这个的指名人士之中。咁只是讲的话呢，就是将劳工处的公职人员呢就列为指名人士啦。因为讲到话呢，劳工处呢就可以即其中一个职能啦，咁就包括是调停劳资纠纷啦，同埋呢就根据相关劳工法例展开刑事诉讼等等。咁就呢是就话呢就将来亦都会呢向劳工团体简介下点样继续用呢个公司登记册的资料同埋劳工处的服务去进行一啲嘅雇佣权益申索咁。咁啊，黄学明点样理解咧？即系点解要俾劳工处可以查到册，但系工会查唔到册？咁工会日后要申索，系咪即系话要透过劳工处咧？咁点样睇呢个安排咧？ 我就唔明白政府点解要将呢一个安排要多此一举，就要拉埋劳工处落水，即系以后咧查呢、這、一个雇主如果欠薪嘅话，佢个地址、佢个住址要透过劳工处转介先俾到资料。咁其实就已经系多咗一重。咁啊，亦都係費時失事，即係嘥咗時間。因為咧，大家要知道，如果幫工人追到欠薪咧，頭先電話都有講過，係爭分奪秒嘅。因為我哋需要盡快咧，將法庭嘅文件派送俾嗰個僱主，即係如果佢欠薪嘅話，而免得僱主咧用時間咧去換取將自己嘅資產轉移。咁如果你要透過勞工處去申請，勞工處又要一輪時間去處理你的申請，要有一個英文即係 processing time， 佢覆翻嚟可能那度已經又耽誤了，唔知可能一兩個星期都不定噶啦。咁呢個可能是會影響個追索嘅。咁政府話呢個係勞工處佢都有個刑事的責任，所以佢會做。咁但係我哋而家講追討欠薪，很多時係民事的責任嚟嘅喎。咁啊，勞工處佢有冇咁嘅權力去做呢樣嘢去？去處理一些人要求提供住址的要求呢，也不知道。所以看不到原因為什麼要將這個不嬲行之有效，直接由工人追討一方去在公司查冊那裡拿到他的住址，去派送相關文件就可以了。為什麼無端要多一個勞工處的機構在這裡，多一層在這裡架床疊屋，是耽誤了整個追討的時間呢？我看不明白原因在哪裡。 好啦，讲完关于即系工人嘅薪酬之后咧，咁啊另一个界别咧，咁都系新即系争取咧，想成为呢个查册嘅指明人士咧，但系今次咧都系冇纳入指明人士范围啊，就系传媒界啦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啊，杨建兴你好。 你好，两位 系。对于而家即系政府嘅啊许正宇局长嘅修订嘅查册安排，都冇将传媒咧就摆落去指明人士之中啊。咁啊，你哋有咩反应啊？ 好似对住彭翔讲嘢，或者好似对住一个黑洞讲嘢，讲咗我哋其实即系如果拉翻远少少，即系2010年嗰阵时开始话改。咁2013年好多界別，即係包括當時嘅企業啦，一啲會計啊、金融界啊，咁同當時嘅即係部門局，即係傾公司政策處傾咗好耐，咁最後佢哋各自咗。咁然後突然間再提翻出嚟，咁用嘅就係四個字：起底同埋即係私隱。咁但係過去好幾個月咧，包括我哋上個月咧，應該同呢、這個財經事務局同埋即係副局長許正宇即係講咗個幾鐘。我哋其實講翻即係傳媒點樣即係過去透過即係公司查冊點樣用一啲資料啦，點樣做啲故仔出嚟、新聞出嚟，其實都係符合公眾利益啦。有一啲其實都係揭發咗一啲即係譬如一啲。大廈維修維標等等，好多呢一類咁樣嘅即係揭發，透過一啲調查，即係一啲引證一啲資料所做的一啲故仔。而調翻轉，即係到今日，其實政府都冇即係講得到，點解過去傳媒一直以嚟即係呢啲公司查冊咧，係出咗啲咩問題？出咗咩問題？其實完全講唔到嘅，係咪涉及起底問題？其實特首都講話係唔係即係同傳媒無關。咁保障私隱係咪有一啲個案係違反咗私隱？如果違反咗即係侵犯咗私隱咧，都可以根據私隱條例咧，就已經可以控告傳媒。咁所以成件事咧，我哋又覺得。好即係一個冤案咁啊！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其實都係透過查冊都係去核實一資料啦，再去作為一個線索咁樣去調查跟進一啲嘅我哋認為係有公眾利益嘅一啲嘅報導啦。如果冇嘅，其實公眾都會睇到，即係濫用咗或者係攞咗用嚟係其他嘅用途咧，不但止違法，亦都可能係一啲報館嘅聲譽啊等等。我哋傾咗個幾鐘咧，其實部門咧政策局咧係講唔到一啲好實在嘅理據咧，就講即係點解一筆就將傳媒咧就劃走咗。咁呢個我哋係完全係接受唔到嘅，其實嚇。 其實咧，許正宇局長咧，咁早前都出席過港台嘅節目《星期六問責》啦，咁都有被問到咧，就係新聞界冇納入指明人士喎，咁佢就話咧。不是針對人，而是就是按行業的具體工作性質和法律責任所釐定，就強調是新增安排需要平衡查冊的透明度和私隱度。那是不是都是跟你提講這些理由呢？ 他沒有直接答到你們的，我都知道他是上你們的招。其實他沒有直接答到為什麼傳媒是被飛走了。咁嗱，佢講嗰條線咧，其實就真係一個相當窄嘅線啦，即係基本上就係話我哋同一啲涉及嘅公司，如果傳媒係同佢哋無關嘅話咧，嗰、那個機構又好，或者嗰個其實傳媒如果係即係同傳媒直接有關嘅，咁可能係啲涉及佢哋自己公司嘅事，如果咁先至可以查察咧，就已經唔係用傳媒。即係所謂一個監察社會我哋係有個角色嗰、那個身份去攞得呢啲資料。咁所以其實佢用咗一啲術語咧，我哋覺得咧，其實基本上係政府咧係冇否定，可以咁講嚇，即係否定喺呢啲資料 即係喺啲獲得呢啲資料嗰度咧，傳媒係可以透過獲得呢啲資料咧，去扮演到一個監察者咁嘅角色。嗱，呢度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咧，就因為上舊年其實有一個個案咧，就係選民登記冊嘅查冊問題嚇。但當時高院同埋上訴庭咧，其實都肯定咗傳媒係透過查呢啲選民登記冊咧，係可以發揮到一個監察作用，可以令到個選舉更加公平，令到有一個公平嘅選舉嚇。咁所以如果係引申到其他嘅嘢咧，其實一啲傳媒嘅報導咧，係可以令到即係個社會更加公平。譬如係一啲圍標嘅問題，係可以更加一個公平嘅甚至係合法嘅情況之下去進行。嗱，如果佢劃走咗呢樣嘢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傳媒係好多嘢基本上都查唔到。甚至即係選民登記冊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都會唔會即係俾翻案嘅？我哋又唔係參選，我哋又唔係政黨，咁點解俾我哋去查呢？咁點解法院當時係一個咁樣嘅說法，而家一啲政策局又有一啲另外一啲劃線嘅方法咧嚇？呢度係好混亂，我哋都覺得其實係。成個政府即係更加高層嘅，究竟點樣睇呢個問題？我哋覺得都好混亂其實 因為翻查咧，其實特首咧曾經有回應過咧，佢就話咧，因為有啲資料咧公眾睇唔到，傳媒睇到咧就變咗傳媒就有個特權嚇。佢就話即係傳媒唔應該有咁嘅特權。你會點樣回應佢呢個說法咧？ 嗱，我唔知道佢即係真係咁諗，定係即係用一啲語言嘅一啲藝術咧，係有少誤導個公眾。嗱，個公眾當然會覺得啊，人人平等，即係點解傳媒查到咧咁樣嚇？但係我諗無論任何社會或者香港政府自己都會即係承認傳媒係有一個角色喺度噶嘛嚇。佢哋過往都講第四權噶嘛，佢哋覺得。譬如一啲部門都要配合傳媒採訪噶嘛，如果傳媒唔係有一個獨特嘅角色功能嘅話，政府啲部門點解要配合啫？佢唔需要配合所有嘅市民噶，佢開個記者會唔係任何人都可以入去噶，係傳媒先。佢點解要邀請傳媒去呢？因為佢都承認即係傳媒有一個角色喺度嘛，所以佢個說話其實係一個自相矛盾嘅。即係如果傳媒都同一即係喺呢啲方面同其他人係所謂一視同仁嘅話，咁點解佢嗰個即係每個禮拜二或者平時開記者會，其他人又淨係傳媒先咗可以去呢？所以係。道理上讲唔通啦，咁变咗就係、是、有啲情况佢有新闻发布，佢就即係邀请你传媒嚟。而家呢啲公即係一啲嘅资讯嘅嘢下，一啲资料嘅嘢下，佢就过往开放嘅讲透明度嘅讲呢个资讯自由流通嘅。但係去到呢地去而家開始咧，又收緊啦。咁呢個，所以我哋去到尾都覺得係政府對傳媒個態度係有啲根本嘅改變啦，係根本嘅改變嚇。即係特別呢一兩年，即係反修例之後嚇。咁就算唔係講話係唔會公開講係敵人，但係對傳媒我諗第一步就係令到我哋監察個功能係嚴重削弱咗啦。 OK， 好啊，唔該曬楊建興，多謝你嚇。楊建興係記協主席嚟噶。啊，黃學明又點樣睇我頭先引述許正宇局長所講咧？即係話嗱，指名人士即係將來可以睇得曬公司董事嘅完整身份證號碼同住址嘅人士。一定要劃線嘅嚇，咁因為即係而家個安排就係所有公眾都可以透過查冊去查到呢啲嘅董事嘅資料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收緊嘅時候，咁要設指明人士，指明人士咧就要劃線啦。咁而咧就係按翻個行業嘅工作啊、性質啊、法律責任啊去到釐定。你又點睇咧，黃學明？係咪真係始終會有一啲人會唔開心被遺漏咗咧？ 問題如果你話真係要同佢工作性質相關而劃線咧，嗱，我哋而家講緊傳媒，咁其實條線就應該要包括埋傳媒，因為傳媒嘅工作就啱啱頭先楊建興都講啦，就係要發揮呢個社會監察第四權嘅角色啊嘛。咁如果係咁，其實所有嘅即係公司董事，即係不論係邊個，其實喺佢傳媒嘅職責就係、是。相關就係要查，可能呢一個人潛在係同有相當新聞價值嘅，咁佢一定同佢工作有關。咁其實條線係應該要包括埋傳媒落去，咁佢先可以有效發揮呢個社會監察嘅角色噶嘛。 好啦，咁啊，而家呢個新嘅查測安排咧，咁啊，許正宇嘅網誌就話咧，相關嘅附屬法例咧，將會喺六月下旬就交俾立法會審議，並且咧就按住計劃咧就係分階段實施噶。 精明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疫情以来，香港已经有超过10,000人确诊，除了防控措施，康复者的身体状况都是另一个医学界关注的议题。星期三，香港复康医学会合作系列将会讲下新冠肺炎患者的复康。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会计师工会嗰个权力上面咧，嚟紧部分都可能会转去呢个财务汇报局，包括监管上面啦，同埋一啲系执业会计师嘅发牌。 好多中小型会计师行嘅担心，非上市公司嗰个核数工作，令到佢哋嗰个成本或者个忧虑去大增。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汤鸡就唔会用牛刀嘅，即系我要睇翻被监管者究竟系一个咩情况嚟做一个适切嘅一个监管。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啦，吓，今日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黄学明咧，就喺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嗰度嘅。黄学明啊，咁啊，而家咧就系疫情底下啦，冇办法出去旅行啦。咁其实好多人咧都中意咗所谓 staycation 啊，所谓即系中文叫宅度假啦，吓。咁即系话咧就系租翻香港嘅酒店咧嚟到。当系放咗假啦吓，度假嘅一个性质啦咁。咁但系咧就近排咧就见到有一啲投诉咧就开始出现咗啦，因为咧就发觉啊，可能咧你喺个酒店网站或者一啲嘅订酒店嘅网站都好啦吓，咁就见到啲啊好靓嘅房啊个景啊好靓啊开洋啊，甚至有海景啊等等。咁但系去到去啦，可能咧就货不对版，即系都唔系嗰回事嚟嘅。咁同埋咧有啲嘅服务咧。都是呢、啊、原來都不是真的、個酒店寫明這樣的、哦、即出了很多這些投訴爭拗在這 裡。是啊，即這件事呢我覺得酒店方面有責任呢絕對要提供好的資料，當然大家的溝通有沒有誤解這個很重要啦，特別因為這些 staycation 跟我們往時認知去外地旅行很不同，因為短短可能2-3晚1-2晚呢大部分時間我相信都是匿在酒店裡的，酒店房，即是不會再周圍行或者去酒店房打卡這樣。所以那個景色或者整個配套是不是當時 expect 是很重要的那樣東西、 嗯、不如我都請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跟我們一起談談。黃鳳賢你好。 你好。 是。都知道消委會呢就接獲了一些關於 staycation 的投訴，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是啊，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呢大家都飛不到去不到出外旅行，所以呢而家好多酒店咧都有推广呢个 staycation 啦，即系我哋叫做宅度假啦吓。咁、嗯、正如头先你哋所讲啦，咁所有嘅即系预订嗰啲人士嗰啲客咧，好多时都系会花好多时间去拣究竟我想住边间酒店啦，究竟佢啲咩配套设施我系中意嘅啦，譬如话佢哋有冇自助餐啊，有冇健身室啊，游泳池啊，又或者有冇啲美容啊、SPA 啊等等啊呢一方面嗰啲设施配套，令到佢哋真系可以喺间酒店嗰度咧去享受一个假期嘅。咁而亦都有一啲嘅顾客咧，可能咧佢哋就即系都好想带埋个宠物一齐咧，就系、是、去下旅行嘅。咁即系当住一间酒店都叫去咗旅行啦。咁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喺以前可以话系2019年从来冇投诉过嘅咧，即系未收过任何投诉咧。去到2020年嗰阵时咧，我哋都收到成10几个投诉。咁直到今年咧，我都收到10个投诉咧，系有关于呢啲 staycation 嗰个问题。咁所以咧，我哋都想用一啲个案嘅分享啦，去提醒翻消费者咧，即系当你谂啲 staycation 嗰阵时咧，就千祈唔好净系睇住啲推广优惠被吸引之后咧，就唔睇翻嗰啲条款。特别系如果你有啲 特別的要求的話呢，就真的很問清楚先，然後先至好去訂啦。 嗯，咁可唔可以讲少少例子系嘛？好啊好啊。 譬如话咧，就我哋有一个个案咧，就系嗰个客咧，其实因为佢庆祝一个纪念日啦，咁所以花好多时间咧喺一间酒店嗰度咧，就揾咗间酒店咧，就希望有一个高级海景嘅顶层套房。咁佢亦都睇咗好多资料之后咧，就系一个海景嚟嘅。咁谂住住嗰阵时咧就好开心啦，有个海景去庆祝呢一个纪念日啦。咁但系点知咧 check in 嗰阵时咧就发现咧，就佢原来嗰间房咧就有一半咧就系望海，但系亦都有好多嘅景咧都系俾隔篱嗰个商业大厦个天台咧就挡住咗。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真系非常之失望啦。咁当然佢系希望换房啦。咁但系咧间酒店就话俾佢听咧，唔好意思啦，冇得换啦，因为嗰间房咧已经俾咗人啦咁。咁啊，所以个投诉人就嚟我哋嗰度咧，就投诉，希望咧就作出一个调解。咁然后结局咧都系系一个开心嘅结局嚟嘅，起码佢都可以攞翻一半嗰个订房嘅费用啦。咁而有另一个个案咧，大家真系好需要留意啦，因为好多主人咧都希望带个宠物去去度下假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收到投诉咧，就系当嗰、那个投诉人去入住嗰阵时咧。就佢本来系即系佢带只猫去住，咁但系发现咧，原来嗰间酒店咧就净系欢迎狗嘅啫，宠物狗就唔欢迎宠物猫，咁所以咧就咁嗰个投诉人咧就嬲尾唔知点样可以都带到只猫入到间房度啦，咁但系咧当佢 check out 嗰阵时咧，就发现咧有一笔$500嘅杂费咧，就系讲一个特别嘅清洁费。咁啊，投诉人当然就不满啦，咁所以嚟我哋度投诉，咁但系咧事实上喺个条款里面咧，亦都系有讲到咧。若果是入住了之后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清洁的费用的话呢，咁都是要另外加收$500的这些叫清洁费。咁所以呢一度呢就大家所以如果有諗住带宠物去读下价的话呢，咁绝对需要问清楚究竟可以接受咩宠物啦，同埋有啲咩附加条款啦。 即是酒店觉得猫入酒店房嗰个清洁需要系比狗更加大，系咪咩意思啊？ 我諗系每一间酒店嗰个嘅考虑点唔同啦，咁我哋就冇问返嗰间酒店点解狗得猫唔得啦。咁但系就好明显就系当个宠物主人带咗隻猫入去之后，咁而嗰间酒店亦都发现咗，咁亦都收多咗去$500嘅额外嘅费用，就系做清洁啦。 嗯，头先你讲话即系酒店房嘅景观啊，或者服务嗰啲咧，咁可能真系纯粹系即系顾客啊，纯粹系靠住个网页啊展示出嚟嘅相咧就去判断啦。咁可能即系到时就未必系真系嗰间房啊咁嘅情况啊。咁其实酒店咁样做有冇问题嘅咧？即系或者顾客有冇得系从咩方法去到追究嘅咧？ 其实呢一度呢就好多时我哋就会问啦，究竟嗰间酒店系咪有冇触犯到法例呢咁样。咁其实呢我哋都觉得酒店需要留意嘅，因为如果你嗰个产品呢即或者服务系货不对版嘅话呢，都系有机会触犯呢一个商品说明条例嘅。咁当然系咪构成一个即系触犯咗法例呢，就要去到睇系咪一个关键嘅程度啦。咁但系譬如话呢啲景观啊，又或者系佢某一啲嘅条款上面冇讲清楚嘅话呢，而純粹是說寵物可以入住的話，那都可能有一個觸犯法例的風險。那所以呢我們都會覺得呢，如果你那個資料在不論是官方網站又或者是一些叫第三方的平台是提供的話，那原來不是最終那個的，即是不是百分百準的話呢，那我想都是會建議呢，就是要加上個備註呢，就是等個消費者不要那麼完全信晒佢，咁亦都系到时佢亦都要问清楚，咁然后先决定究竟入唔入住嗰间酒店咯。 嗯，阿黄凤霞，因为就系听呢个7:30新闻啦，不如请你留多阵，同我哋讲讲另一啲嘅话题好嘛？ 好啊。 系，多谢你啊！咁啊，同紧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倾紧啦。咁啊，唔知听众有冇啲一啲 vacation 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一名17岁少女早前感染新型冠状变种病毒，卫生防护中心发现在患者家中雪柜冷藏格一个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相信透過包裝表面感染病毒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呼籲市民不用胡思亂想。他指出，當患者上呼吸道感染病毒量高，在家中的大部分時間沒有戴口罩， 有機會因曾用手接觸口鼻而污染有關物品。何柏良提醒市民，如果用刀、砧板等處理凍肉之後，應該用洗潔精徹底清潔，先處理煮熟的食物，而處理凍肉之後應該用番鹼洗手，就可以不用擔心會增加接觸病毒的機會。本港新增兩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都是輸入病例，患者同樣由印尼抵港，其中一名28歲女子有病徵，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初步確診就少於5宗。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收緊由印尼抵港人士的登機和檢疫要求，會將印尼由 B 組指明地區改為 A2 組指明地區。當局說有關縮短已完成疫苗接種人士檢疫期的安排，不適用於曾經逗留 A2 組指明地區到港的人士。擁有台山核電廠30%股權的法國電力公司說，核電廠一號反應堆主回路中某些稀有氣體濃度增加，外電報導懷疑是燃料棒出問題。在北京外交部回應說，台山核電站滿足技術規格要求，周邊輻射環境水平未見異常。發言人趙立堅強調，中國高度重視核安全，目前中國核電站保持良好的運行記錄，未發生影響環境和公眾健康事件。另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高度重視有關情況，特區政府將聯絡廣東有關部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有議員對同樂運動會的意見表達情緒化，她感到遺憾，又表示同樂運動會主辦目的是包容和多元，並沒有問題。不滿本港舉辦同樂運動會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回應時否認情緒化，形容是慾緊和反映市民的意見，認為特首在有關問題上要講清楚。何君堯說，尊重不同性取向，不歧視不抗拒性小眾，但不代表要鼓勵和支持。他又認為人類全承靠異性戀是大道理，不明白為什麼講大道理會有人害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溫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溫是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空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去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挤塞，龙尾在联合道口，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在尖沙咀一带多条道路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近佐敦道，九龙公园径出去海旁方向排到去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龙尾就在永安广场，漆咸道南出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在加连威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仲是比较多车繁忙些少，龙尾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 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钟俾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講緊嘅就係咧，消委會做咗啲嘅調查啦，就關於呢個嘅所謂宅度假 staycation 咧，一啲嘅酒店服務嘅一啲投訴問題啊。咁啊，頭先聽咗新聞啦，咁而家再請翻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出嚟先。黃鳳賢你好， 你好， 係嗱，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咧，即係疫情底下咧，啲市民去 staycation 咁嗰個防疫個風險有即係疫情嘅風險有幾大咧？咁如果真係萬一啊，唔好彩，在这些酒店出现了一些的爆发疫情的风险的话的情况的话，其实酒店会有些什么的做呢？这个都是作为顾客都想知道的东西来的，是吧？ 其实在我们今次里面我们都做了一个调查的，但是呢出来那个的结果呢就真的强差人意，我觉得个酒店业界绝对需要改善的。因为我们问了36间酒店，但是得7间覆，另外呢我们就随机抽样就找多12间就扮这个客，就是去问他们如果万一发生疫情嗰陣時，佢哋嗰個應變措施係點樣呢？咁但係咧，就竟然咧係會發現咧，唔係間間咧會主動去話翻俾個客聽嘅，得四間先會主動話翻俾個客聽。咁另外咧，就有成六成咧，就如果你係由第三方嘅平台，譬如啲旅遊網站去預訂嘅話咧，佢亦都唔會去揾翻個客去話俾佢聽嘅。咁更加有酒店話俾我聽咧，就未確定，又或者咧就係未有一個具體嘅計劃，應該係點樣去做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呢一方面咧係極之唔理想嘅。那個原因係個客其實當佢訂嗰陣時係絕對對間酒店有一個期望噶嘛。咁但係萬一如果喺疫情嗰個期間，可能你有某一啲嘅設施或者安排係要完全改變，譬如話冇咗自助餐啦，啲泳池就健身室全部要刪啦，或者係啲美容啊、SPA 啊，亦都係有所改變嘅話咧，即係啲服務可能會停添咧。咁其實對個客嚟講咧，就佢已經係大失嗰個期望。咁佢哋可能就會選擇我一係就退款啦，一係咧就俾我遲啲先嚟啦。咁如果你唔主動通知佢嘅話，直到佢嚟 check in 嗰日你先講嘅話咧，其實對個客嚟講好唔公平。我哋會覺得酒店係絕對需要改善咯。 即係其實都應該就一啲嘅設施，因為疫情關閉啊，其實應該預早去通知，咁樣會更加理想啦，係咪？對於 絕對係啊，因為其實你頭先都講得好啱啦。當個客去呢啲宅度假嗰陣時，其實大部分嘅時間都喺間酒店嗰度。咁但係若果喺間酒店裡面有嘅設施全部都可能係會停咗，又或者我本來好想嘆一餐自助餐嘅，咁點知連自助餐都冇，只不過係將個晚餐去送嚟我間房嘅話，就完全唔係消費者當佢訂嗰陣時嗰個期望啦嘛。咁我係覺得絕對個消費者係有個應該有個選擇權，究竟我繼續住啊，定係應該我想遲啲先住，或者甚至係退款。咁我都會睇到咧，有某啲嘅酒店咧都唔錯嘅，佢哋都會係俾個客譬如話有五間又係我哋覺得係一個好嘅例子，佢會俾個客揀究竟你想退款定係遲啲先至住。咁有啲咧就有兩間咧，直情話係我哋唔會退款，亦都唔會免費延期。個客你住就住啦，唔住就唔住啦咁樣。咁我哋覺得呢啲做法就非常之唔好咯。 黃鳳賢啊，跟住落嚟咧，都想同你傾另一個嘅你哋嘅調查啦。咁就講翻近期咧，就出咗一啲嘅叫減糖電飯煲嘅嘢，好多牌子都有啲咁嘅減糖電飯煲。聽落咧，阿黃鳳明啊，都好似好對某啲人咧，可能要要減肥啊，或者即係一啲糖尿病患者，可能係要到注重佢嘅健康嘅時候咧，都可能用得着啦。就呢啲電飯煲就話咧，可以減少白飯裡面嘅澱粉或者碳水化合物，咁啊減低呢個嘅日常攝入量，做到控制血糖嘅效果添。咁消委會係咪做咗個調查都有啲咩發現呢？ 是啊，我哋測試咗11個呢一啲嘅減糖電飯煲啦，咁我哋就發現咧，就佢哋嗰個減糖嗰個效果咧，就真係非常之參差啦。咁首先講一講咩為之減糖電飯煲，佢咩原理先啦？因為其實普通電飯煲就得一個內膽嘅啫，得一個 一個煲，即係一個內膽啦，跟住你擺啲米、擺啲水，跟住煮飯啦。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嘅，佢哋有兩個嘅，即係兩個內膽嘅。咁一個咧就嗌嚟擺米，另一個擺水。咁所以咧，佢用多啲水嗰陣時咧，就係透過喺一個煮嘅過程裏面咧，就希望係將啲碳水化合物溶咗喺嗰個水嗰度咧，咁咪減咗少少糖咯。咁但係咧，佢要嘅水嘅量咧係會比較大嘅。咁所以煮出嚟嗰啲飯咧，嗰碗飯咧，同一樣嘅米量咧，佢都係會大啲啊，比起普通嘅米飯。咁但係我哋今次嗰個測試嘅結果係點樣做法嘅咧？就係我哋將九款佢哋有減糖同埋正常模式嘅電飯煲，我哋就睇下究竟當佢哋用唔同模式嗰陣時去煮飯，用翻佢哋建議嘅方法去點樣去煮，究竟係咪真係減到糖？咁但我哋發現咧就非常之參差，有五款咧個減糖嘅效果咧可以去到由 10% 去到 45% 不等，但係有三款咧就係得 0.6 去到 6.5%， 咁而甚至有一款咧其實佢個減糖飯咧佢個含糖量咧就比佢個正常飯高出 1.7 添，咁所以咧如果話用正常模式同埋減糖模式去煮嘅話咧，咁其實咧都已經係非常之參差啦。咁然後咧我哋又再比較啦，就係我如果用傳統嘅電飯煲同呢11款嘅減糖電飯煲去比較嘅話，咁究竟佢哋比傳統電飯煲又會唔會好啲呢？咁但係結果出咗嚟呢亦都唔係咁理想嘅，因為我哋煮咗出我哋測試咗出嚟之後呢，發現呢有6款嘅減糖飯呢其實係比我哋傳統嗰個米飯呢係會高出 0.6% 去到 16%。咁而呢就得5款嘅減糖飯呢係低過傳統米飯嘅啫，就係2.8% 去到 37% 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呢即係一言而知呢，就係、是、其實佢哋嗰個減糖嗰個嘅表現呢係非常之參差嘅。咁而我哋俾消費者嗰個嘅建議係乜呢？其實呢如果你真係想減飯個裏面嗰個糖量嘅話呢，其實應該減飯量。因為我哋呢亦都係將一個75克嘅生米，將最減糖幅度最高嗰個飯煲啦，就根據佢嘅說明書就去煮啲飯，跟住然後度佢嗰個嘅碳水化合物嗰個嘅含量同埋個水分。其實煮出嚟咧，佢哋個碳水化合物嗰個含量咧都係差唔多，近乎一模一樣。但係水分咧係減糖飯係會多好多嘅。咁即係話你食同一碗飯同一樣嘅米，其實你係冇乜點減到嘅碳水化合物，即係冇乜點減到糖嘅，只不過你食嗰碗飯咧係多咗水同埋比較爛啲咯，嗰碗飯。 係，明白曬啊！好啊，多謝你啊，黃鳳賢，多謝曬。好，黄凤霞咧就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嚟噶，咁大家要去到做呢啲嘅消费时候咧，就要记得吓证明啦，睇睇消委会嘅报告啦。啊，休息一阵，转头再倾。 阿恒，你攞住本字典做乜啊？ 阿勤，我攞住本字典就梗系练功啦。 练咩功啊？ 我要练成一本叫做《人肉体育字典》。 人肉体育字典唔系咁练噶， 咁点练呢？ 你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徐家乐， 手下留情。 红灯亮起，唐太宗中国古代战马杯所有马匹惊已入闸。 好啦， 一起起步，一出闸就见到白蹄乌一马当先弹咗出嚟， 跟住有青锥拳毛蛙守住内栏，转弯入直路，十八车喺大外档开始发力冚上嚟，只只叮当码头，终点在望啦！想知中国史上边匹名驹跑得最快？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中西古代战争技术与战马嘅关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44分，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学明喺度啊。黄学明啊，睇翻咧就系寻日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咧就有一个报道，就讲到话咧，就距离香港咧就系大概系130公里嘅呢个中国广东台山核电厂咧。就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啊！咁啊，事源咧就係有份營運呢個台山核電廠嘅法國企業咧，叫做法馬通咧，就寫咗信 俾美國嘅政府佢哋嘅能源部咧喺度求助，就話咧係呢個有一個嘅一個即係一個輻射嘅威脅嚇。咁啊，形容為咧一個有一個即時嘅輻射威脅添嚇，有啲人咧就譯做一個即係都係非常之臨逼近啦嚇，臨時即係非常之緊要嘅一個輻射威脅咁樣。咁但係咧就冇講實咧，就究竟嗰個輻射嘅情況係點啦。咁而其實咧就無論係多方嘅一啲嘅資料都講到話咧，而家嗰個嘅毒素咧係正常嘅咁啊，未到呢個危險嘅水平嘅嚇。咁而另外咧都睇翻咧就係亦都有啲講法咧就係、是。话咧系呢个嘅稀有嘅气体嘅浓度咧系增加咗嘅吓，喺呢个嘅反应堆里面咧系呢个嘅稀有气体嘅浓度咧系增加嘅。咁睇翻一啲嘅报道咧就讲到话咧呢个台山核电站咧有三成股权咧都属于咧法国电力公司嘅。咁就讲到话咧就系台山嘅核电站嘅一号反应堆主回路里面吓有一啲嘅稀有嘅气体嘅浓度系增加。咁喺反應堆嘅操作過程之中咧，咁就係呢啲嘅情況咧，係一個已知嘅現象啦。咁公司就話咧，就同台山嘅核電合營公司咧嘅團隊咧去到接觸，就提供一啲嘅專業嘅知識嘅咁。咁亦都有啲嘅講法就係話咧，就係呢個中國當局方面咧就提高咗呢個咧係呢個安全嘅一啲標準啦嚇。咁就講到話，即係會唔會係可能係一啲嘅。泄漏都可能係咧，仍然係符合住中國嘅標準咧，有啲咁樣嘅講法添咁。咁而特區政府咧就當剛剛喺咧晚上嘅7:12咧，就有一個嘅新聞稿啦。咁就講到話高度關注咧，有關於係呢個台山核電站懷疑出現核泄漏嘅報導。咁亦都講到話保安局咧，尋日同埋今日咧都已經就住事件咧就聯絡翻係相關嘅內地部委啦。咁同埋從咧國家核安全局得知咧，咁就而家台山核電站咧係處於安全嘅狀態。咁並且話咧就其實咧特區政府同廣東省呢個方面咧。都有緊密嘅合作溝通嘅，咁而天文台咧亦都係緊密咁監察住咧呢個嘅香港環境嘅輻射水平嘅咁，咁啊不如都睇睇究竟係點樣去理解今次呢個嘅事件咧咁，不如都請嚟一位專家同你傾下啦，係嘛？ 好啊，好啊。 咁就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核學會主席陸炳霖啊，陸炳霖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点样理解呢？即系而家呢个讲法就系话咧，系个稀有气体系累积个浓度系增加咧。究竟系其实出现咗咩事故咧？ 哦，如果通常呢啲咁嘅气体咧，增加咧，就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就系嗰个燃料棒或者燃料组件咁咧系有渗漏嘅。咁就系佢就将一啲嘅經過呢、這、一個我哋所謂嘅核裂變之後產生嘅一啲嘅氣體咧，咁就釋放出嚟，咁就所以咧就嗰、那個濃度係會增加嘅。咁但係咧一般而言咧，咁基本一個核電站咧嘅運作咧，咁佢哋都係絕對有能力咧，就係、是、去應付一啲氣體，即、就、係、是、增加嘅氣體咧，就處即係喺嗰個一回路嗰、那個冷卻水嗰度嘅，咁佢會將佢抽走啦，咁然後咧就係、是、擺落個儲存啦，咁等一陣，咁等佢即係等一段時間，等佢嗰個濃度減低啊。咁然後咧就稀釋再過濾，咁然後咧就放出大氣。咁所以呢啲嘅增加咗嘅稀有氣體咧，所以台山核電站咪講得啱嘅。咁佢對周邊嘅環境係冇有一個特別嘅影響，因為呢啲嘅氣體佢都會喺內部嗰個處理嘅方法咧係解決咗嘅。咁所以咧係周邊係正常嘅。咁香港天文台都唔應該會讀到任何輻射嗰、那個增加嘅異象嘅。咁所以整體而言咧，我相信暫時咧都係安全嘅。 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嗰啲稀有氣體係乜嘢嚟嘅咧？咁同埋即係。積累咗係代表住啲乜嘢問題咧？即係咪都代表住個運作或者個燃料棒係有問題？係咪需要即係重新再檢視一下呢啲核電廠嘅運作咧？ 嗱，咁嗰啲氣體咧都有有好多嘅，咁譬如有黑啦，咁黑咧就有即係一個 氣體個氣個頂啦，然後加一個克力架啦，黑啦，咁啊嘅 krypton 啦，咁啊佢有幾個我哋所謂嘅即係 isotope 嘅，咁啊有 krypton 85啦 ，krypton 就係即係黑87、88，咁呢啲都係帶有放射性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個氙啦嚇，呢、這個 xenon 啦，即係一個氣體呢個頂啦，加咗一個三字，咁佢應該係讀個氙字嘅。咁我亦都有幾個嘅同位數，就係131啦。135啊，133、135、138咁樣嘅。咁如果係135咧，基本上咧，佢係會即係吸收啲中子嘅。咁其實就係一種咧，可以咁講係一個核電站嘅一個毒素嚟嘅，即係佢會減慢嗰、那個核裂變嗰、那個影響。咁仲有就係、是、瓦氣啦。咁另外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比較熟嘅就係碘啦，碘131、132、133、134、135。咁另外就係一個三點水一個臭字啦，即係臭味嘅臭啦。咁波埋啦。咁另外仲有即係有啲細嘅嗰啲叫做粒子啦。咁譬如cobalt 啦、钴啦、锡啦、铬啦、锰啦，即系 magnesium 啦吓，同埋泥啦，咁即系仲有就系、是、我哋即系之前讲嗰、那个福岛嗰个氚水啦，啊，有啲氚其实都有气体嚟嘅。 系，咁其实呢啲气体嘅类式其实有冇危险噶？ 嗱，咁佢都有放射性嘅，咁应该如果咁样佢出嚟嘅话咧，应该就系嗰个燃料棒可能有泄漏啦。咁啊泄漏嘅时候咧，头先都讲过啦。咁一般嘅电厂嘅程序咧，系可以将呢啲即系呢啲有放射性嘅物质咧，系加以即系减低嗰个辐射啦。另外咧就系将佢开稀，即系整稀佢啦，咁然后将佢再经过过滤咧，咁嚟放出嚟，咁对周边嘅环境应该系唔成一个影响嘅。咁如果当嗰个浓度再不住咁增加去到一个地步咧，咁咧就会就可能咧就会令到嗰、那个根据呢个法例咧就会要停堆嘅。咁所以暂时如果佢都系喺嗰个安全到许可，而周边亦都冇探测到任何嘅輻射嘅增多嘅異象下咧，咁理論上應該係整體嚟講係暫時係喺一個可控嘅情況下發生嘅，咁亦都唔應該對周邊嘅居民啊或者環境係有一啲嘅影響咁咯。 咁但係嗱，因為我哋就唔熟悉，但係咧嗱，第一啲事件係因為法馬通咧，佢就向美國求助呢件事，咁所以就令到市民知道原來有件咁嘅事。咁但係你所知，其實咁點解要需要法國佢既然營運應該有相當經驗，但係點解佢好似即係我哋外人感覺上即係搞唔掂，要揾美國幫手去評估咧？咁係咪即係係咪啲事件係咪突發或者唔常見，令到佢哋都未必有咁嘅能力處理，定係咩原因？ 嗱，我就唔係好清楚，因為冇足夠嘅文件啦。咁不過咧，我就可以講成另外一點啦。咁啊，法馬通咧，其實咧，即係佢嘅歷史其實係冇美國嗰、那個發展核嘅技術咁耐嘅。咁早期嘅法馬通咧，其實咧佢咧就係、是、西屋 Westinghouse 嘅 license， 即係話其實咧佢係咧買咗或者用咗一啲咧西屋嘅技術嘅，咁嚟咧就興建呢一個法國自己嘅核電站。咁所以咧，某個程度上咧，有一啲好即係基本啊，或者好簡單嘅一啲嘅核嘅技術咧，有可能咧係源於一個美國嘅一啲嘅研究或者係發展嘅，或者係有嗰個 IP， 即係嗰個知識產權嘅擁有，可能喺美國嘅。咁如果唔係因為即係中美嘅即係嗰個政治嘅關係咧，咁我諗呢啲技術咧即係呢、這個法馬通咧幫呢一個CGN 即係中港核啊，我諗大家可能都唔知就是、中港核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咧一個機構咧就係、是、列咗喺嗰個呢一、這個美國嗰個制裁嘅名單嘅。咁如果你需要用到任何美國嘅技術咧，都要需要咧美國咧認可嘅。咁所以咧法馬通我哋都相信佢應該有能力去處理。咁但係咧，佢係咪所有技術都係佢嘅咧？定係有一部分嘅技術佢擁有嘅技術，其實咧有一啲咧係源於呢一個美國嘅西屋嘅咧？咁呢啲可能就好難去解釋嘅，咁所以好難去理解，即係好難去知道，除非佢多啲文件咧透露出嚟。如果唔係咧，咁只係一個我哋一個估啦。咁因為你而家有嗰個制裁咧，咁變咗咧 法國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去完全咁樣用佢嘅技術咧？咁樣，因為你知道呢啲咁嘅技術咧，其實都係即係互相嘅互相嘅研究、互相幫助發展嘅。咁所以有啲技術可能係屬於美國，咁所以佢一定需要美國政府，即係我呢個係我估算啦，一個估計啦，咁就需要美國政府嘅同意佢先可以用嘅。 嗯，不过事件都令到即系可能社会都谂起，如果假设不幸即系附近即系台山，我相信嚟香港都唔系叫太远啦。如果真系其实如果有咩核事故，首先政府你所知其实有冇一个相关嘅通报或者应变嘅机制已经系有存在，同埋市民去点样去知道喂会唔会真系附近有啲咩核事故，系市民可以有啲公开资料系知道嘅咧？因为其实如果唔系呢件事，可能市民都完全都唔为意原来有咁样嘅情形出现嘅。咁呢啲资料其实系点样得到咧？我哋市民可以 嗱，我知道咧，嗱就咁样嘅，核安全嗰度咧，我就唔係好肯定，就係咪有一個通報機制？但係咧，我略記得咧，就係呢個大灣應變計劃咧，係應該包括咗台山同埋楊國。咁不過我就唔敢即係100% 就肯定嘅，因為呢個係好似憑記憶嘅。我諗我哋之前咧係有去即係睇過即係新嘅嗰個叫做。大灣應變計劃，咁所以可能咧就佢哋都有提過話會包含埋呢一個台山同埋陽光，所以咧就我相信啦，不過我唔敢肯即係100% 肯定啦， 不如我都補充少少啦，因為咧政府今日嘅新聞稿咧都係有提及咧，就係特區政府同埋廣東省咧就係就住台山核電廠嘅一啲通報機制嘅，係有一個相關嘅通報機制嘅。咁講到就係話咧係關於一啲嘅事故信息交換啦，同埋應急通報啦。今日涵蓋咧就係廣東省裡面所有運作中嘅核電站發生嘅不同級別事故同埋事件嘅情況，包括咧非緊急運行事件咧。都是會有相關的一個通報的，例如就是講到話，譬如2021年到目前為止就是收過兩則的通報的，就是今年的2月21日和4月5日都發生過屬於零級偏差的事件，就對於機組安全的運作、員工的健康和環境都沒有影響的，是有這個通報機制的。 是的，我都記得著了是有的。另外呢就除了這些通報機制之外呢，其實呢天文台呢在香港呢應該有超過10個地方咧，係會有嗰、那個伽馬射線或者呢個輻射嘅監測站嘅。咁呢啲監測站咧個數據咧係咧即係每一個小時裏邊咧就會就擺上網。咁所以都係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一個實時嘅通報，就話咧即係香港嗰、那個輻射嘅水平咧有冇話即係異常地增高嘅咁樣咯。 即係市民都可以，譬如天文台嘅網站係可以自己都可以睇得到，譬如有冇咩輻射嘅異常啊。其實市民都可以自己係揾到呢啲資訊嘅，就可以。 係啊係啊，呢、這個都幾透明嘅。香港其實呢方面咧，天文台做得幾好噶。咁如果你驚嘅，咪而家留意住啦。咁通常咧，如果係台山佢應該喺我哋香港嘅西邊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容易對比到東邊同埋西邊嗰個輻射監測嗰個水平有冇即係好大嘅差別咁咯。 補充一句咧，就係即係天文台嘅輻射監測網絡咧，就由12個嘅監測站組成嘅，咁就監測翻香港嘅一啲環境輻射嘅水平啦等等啦咁啊。咁或者咁問咧，即係其實去到乜嘢嘅程度啊？呢個核電廠先至需要去到考慮，譬如關閉啊，以至到其他嘅一啲應變措施咧？ 我諗大致上咧，即係如果而家佢能夠用一個佢哋而家廠內邊咧一向咧應付氣體嘅方法咧，去處理咗現有積存嘅即係嘅氣體咧，咁基本上我相信咧，佢哋應該即係一般嚟講咧，就會等到下一次嘅大修嘅時候咧，先至將大概18個月之後咧，咁就先至會將嗰個燃料組件咧攞出嚟，即係有問題嘅燃料組件攞出嚟嘅，咁嚟更換嘅。咁如果是除非呢那個濃度呢是超過了一個安全的標準啦，咁佢哋應該是根據佢國家同埋呢個國家國際燃煤能機構呢，咁都有一啲嘅標準，咁佢超過咗嘅時候呢，咁佢哋係必須要停堆嘅。 好啊，唔該曬啊陸炳。 系啦吓，咁啊，所以唔会有机会咧，就多到咧系控制唔到嘅，应该。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陆炳林，多谢你吓。陆炳林咧就系香港核学会主席嚟噶，咁啊讲呢个话题咧都嚟到呢先啦。而今日嘅自由风节目咧嚟到呢度啦，唔该晒黄学明，多谢你吓，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